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尚长荣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黑旋风》李逵。 今日俺便将他暴打一顿。这样的美景不寻常，皇帝儿才知道，飞舞高唱。这黄莺儿在枝头飞舞，将这桃花瓣儿踏将下来，落于水中，顺水漂流。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。越发的好看了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那日众家国的巡山之时，也是遍山的桃花 俺家军师哥哥换念诗一首，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这个，这个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桃，这个桃，是桃，进了桃。起来了啊！一路上关不定这大好的春光，顺着我的山就先些犯了大国的将令， 再请听《盗御马》。 风师表

在我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尚长荣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肖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